李四光爷爷的故事。李四光是我国有名的科学家，他可喜欢石头了，身边总带着一把小锤子和一面放大镜，不管走到哪里，看到石头就用小锤子敲一敲，举起放大镜看一看。他只要看一看石头的颜色，掂一掂石头的重量，就能知道地下有没有石油。他整天忙着研究石头，常常忘了干别的事情。这里讲两个李四光的故事。捉迷藏。李四光挺喜欢自己的女儿玲玲，玲玲也很爱自己的爸爸。可是李四光整天忙着研究石头，没空带玲玲出去玩，玲玲可不高兴了，老嘟着嘴生爸爸的气呢。有一个星期天，李四光笑眯眯地对玲玲说，今天我不摆弄那些石头了，咱们到郊外去高高兴兴玩一天好吗？ 好好。 玲玲乐得搂住爸爸的脖子，亲亲爸爸的脸。那时候正是春天，满山坡开着鲜花，像铺了一块彩色的地毯，美丽极了。李四光采了一会儿野花，就和玲玲玩捉迷藏。玲玲藏在草丛里，爸爸一找就把她找到了。爸爸藏在田埂边，玲玲一睁眼也看到了。他们藏呀找呀，找呀藏呀，玩得真高兴。后来又轮到玲玲藏了，这回她藏在一棵大树后面，等爸爸来找她。玲玲在大树后面藏了很久很久，爸爸还没来找她。她又等呀等呀，还不见爸爸来。玲玲等急了，就大声喊起来， 爸爸，我藏在这儿呢。 可是爸爸没有回答他。玲玲站起来一看，咦，爸爸的人影也没有了，爸爸上哪儿去了？玲玲找到东找到西，都没有找着，多着急呀。忽然玲玲看到远远有个人，他走进去一看，原来是爸爸。他蹲在泉水边，举起放大镜，正在看一块石头呢。酱油瓶。晚上回到家里，玲玲很不高兴，李四光就在她的耳朵边小声地说，别生气了，我去做几个好吃的菜让你和妈妈尝尝。玲玲一听，高兴地跳了起来。不多会儿，菜就烧好了，大家围在桌子边吃得真高兴。他们吃着吃着，有个菜的味儿太淡了，要加点酱油。李四光说，是我没烧好，该罚我去拿。说着就跑到厨房里去了。玲玲和妈妈等呀等呀，这是怎么了？爸爸还没有把酱油拿来。玲玲侧着耳朵一听，听到厨房里有说话的声音，爸爸在跟谁说话呢？玲玲跑到厨房里一看，哎，爸爸不见了。原来刚才来了一位叔叔，和爸爸一起到实验室去研究石头了。他们研究了好长时间，李四光才想起玲玲和他妈妈等着他拿酱油呢。李四光连忙回到家里，已经很晚了。啊，玲玲已经睡了，这孩子怎么把被子蒙着脑袋睡觉呀？李四光走过去把被子掀开来，啊，被子里睡的不是玲玲，是一大堆石头，石头摆成一个人的样子呢。李四光这才想起来， 玲玲跟妈妈到外婆家去了。她笑了笑，对自己说，他们让我和石头睡在一起呢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